各位同学晚安。上个礼拜，Marcus 问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我有没有看懂他的问题啊，但我就我的想法稍微做一些分享。首先呢，Marcus 有讲到这个出离心哦，他可能就是说他站在上面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啊，这个出离心到底什么意思啊？其实我想先针对出离心稍微做点解释。出离心跟菩提心，大家明不明白它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啊。我记得那时候在讲心经课吧，那现在一晃眼大概也2年了。我那时候讲心经课啊，同时我有在，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在外面的。就不是我们这个录音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Marcus，你后来就从那边认得我们来上课，那是什么一个软体，就是一个群，我没有讲。 Clubhouse。 Clubhouse，我们就在那边讲，我有讲过一次，讲了一个这个三主要道，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他在讲什么呢？他其实是在讲你今天想要修行，你想要最后成佛的一条路叫做三主要道，就是很主要的一个道路。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听我藏传那个佛教这个仁波切在讲啊，它三个主要的道路啊，但是它是有次第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是有一个前后的啊，就是是 step by step。所以第一个啊，他说你今天修行啊，第一个你首先啊，你希望能够升起的啊，就是你一开始一定没有。那他首先第一步，他希望你升起出离心，就是 Marcus 讲那个出离心。但我不确定 Marcus 是不是真的懂了那出离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出离心啊，就是说我出去，我不想再回来了。你看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一个火坑，你就在那里面每天被烧，但是你烧着烧着，总有一天会烧没了嘛，就是你在那里面受苦受难，总有一天你烧没了，死了，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受苦了？但比较可怕的地方在于，你烧没了之后呢，你又得再回来，哦，那才可怕。就像你每天这个日以继夜、周而复始的在那里被烧，这个可怕，这个是轮回可怕的地方。所以佛陀啊，他跟我们讲，你今天要修行啊！我们从一个凡夫开始，每天很开心，在这六道轮回里面，虽然还是有不愉快的地方，但我们觉得说，哎，苦乐参半。所以这是你第一步，他要告诉你，你得先出离，你要有这个升起出离的想法。也就是说，哎，我出了这个六道轮回，我不想再回来的。我意识到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而无常的，所以我不想回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你知道，我们一般来修行，没有人会有概念说我不想再回来了。我印象很深刻，在几年前，我们这边有一些学好久的同学，每个都跟我讲，也不是每一个，很多人都跟我讲，我为什么要出轮回？我现在当然现在在边修行很开心嘛。那么还有人跟我讲说，哦，我这辈子当女的啊，哦，真的不爽，我下辈子一定要当男的啊，哦。那各个都有啊，也有跟我讲说啊，我要这个变成很有钱的人啊，我要来享受，但我当然我还是要修行，诸如此类。可是过了很久以后啊，这也不是很久，几年以后呢，这些人都改了。大部分的人是跟我讲哦，那我现在已经有这个概念，其实我不想再回来了。我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能够修出去。那么当然，老师好像有教阿弥陀经、阿弥陀佛，哎，我可能可以念佛往生。总之，我就要有个抓手，我不要再回来了。这个是出离心，就是你出去，你不想再回来了。这个火坑太可怕了，我要出去，我不要再回来。可是光出离啊，其实佛陀说不够，这是第一步。你要是还想每天在这里面玩，不想出来，你基本上呢就没有得到救赎。所以第一步你要先出离。那第二步呢？第二步是说，哎，我不但出离，哦，我知道这火坑里面还有很多众生，有的呢是不知道自己在火坑里面啊，哦，有的呢是在火坑里面出不来，所以我得回来把这些人啊都救出去啊，哦！我要发心，不但我自己要出离，我还得照顾这所有的人。这个是第二步很重要的，这个叫菩提心，就是不但我想要离苦得乐，我还想带所有的人离苦得乐。你第一步你要先出去嘛， 你才有办法带着众人出去。所以这是有次第的，你肯定是先有出离心，你才有可能升起菩提心。如果你上那个网路看到什么，哎，你要有菩提心才能出离，那个都不对啦。第一步你就是要能出离，先想自己能解脱。哦，第二步呢，不但我自己解脱，我还带着所有人一起解脱。到最后第三步呢，第三步才是我们讲的空正见，就是说你才能真的证得空性，你发了菩提心，你才有机会证得空性。其实有点相辅相成啦。当然有很多人讲说，哦，菩提心是什么，真正菩提心是说我在空性的基础上，哦，我希望救苦救难，哦，其实第二跟第三有点相辅相成，是程度上的问题。但一般来讲，我先出离，然后我升起菩提心，我才有机会真的证得那个空性，可能讲的都究竟涅槃了。哦，我真的菩提心升起，我最后才有机会究竟涅槃。哦，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啊，当你站在上面看到这些人来来往往的时候啊，哎，的确你还真的只有出离心，因为你还有来跟往的概念。你还觉得人来了人往的，哎呀，怎么有众人的分别相跟这个可能到最后不是又一样吗？到底是分别还是一样？如果你真正有菩提心的时候啊，当你人我无二的时候，其实你这个问题可能不会生出来，因为你也没在看那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你也没在看那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或有什么不同。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品讲的有一个叫做善修菩萨？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还重新再讲一次，因为那段经文我第一次讲的不够清楚。是动是念为二，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他在讲什么还记得吗？那个动就是在讲诸法的分别相，那个念呢是在讲诸法的不分别相。所以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要去 focus 在任何的不分任何的相同或不相同的这个样貌哦，你还在专注于或执着于说，哎，它有分别，或它没有分别，或者它有不分别哦，不管是同还是异，其实你还是认为它是实有的。当你真正发了菩提心，然后你证得那空性，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在梦境里面的时候哦，那来来往往的人潮其实都是虚妄的，你就会放下了。哦，你可能还是看到那来来往往的人潮，但是你希望你能够见山啊，那个时候应该是说一开始见山是山啊，后来呢你见山不是山，你一开始见到那分别相啊，这所有的来来往往人潮来了又来又来然后走什么什么的，哎，你看到那诸法的分别相，那后来呢你可能说，哎，其实来不就走吗？哦，还是这个我不要再去执着，我不要再去看那个来或是走。那时候是什么？你见山不是山，前面是见山是山，后面见山不是山。其实到最后，当你真正证悟到那空正见，那个空性啊，其实你是知道你在梦境之中，在体性上来讲，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无有一法可生啊，是吧？万法无生。但是当你从相用上来，你还是知道它是因为因缘具足的时候，它会虚妄有生，所以它的确还是有分别或不分别的相，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哦，你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听懂 Marcus 的问题，不过我就这个点来讲，如果你是出离心的时候，你还真看到那来来往往的相貌，哦，你可能会觉得这个 confuse 或者你觉得很纠结。但是如果你再往一个高的层次来讲，其实呢来来往往跟没来没往其实差不多哦。但我后来好像也看 Marcus 有讲到，他说其实来往跟不来往最后不都一样吗？哦，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哦，Marcus，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还是 Marcus 有 来？ 有老师，多谢老师，我在，我在。 OK，好的，好的，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哦，我们就讲第十品。我刚看了一下，我最近讲课讲得蛮快的，所以呢，可能也就两三个月啊，我们这个课就上完了。那个《维摩诘经》，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本经文啊。那第十品啊，第十第十 第十章章节吧，第十品，它是这个叫香积佛品，啊，讲一个佛，讲什么事情呢？就是啊，他们这个又开始回到故事，因为第九品比较枯燥啊，里面讲了很多这个不二法门啊，那么回到第十品，他开始又那个有趣的东西又出来了，就讲这个，他们到一个香积国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变换了一个幻化的菩萨到香积佛去取这个他们吃的那个饭过来。这个，然后后来发生一连串的故事啊，这个比较有趣。我们来看看这个香积佛品第十。于是舍利弗心念：日食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时啊？哦，这个舍利弗又开始起心动念了。哦，大家还在这个很热闹，这个在热络的讨论这个不二法门的时候，哎。舍利弗他心里又在想了，刚刚是在想怎么没地方坐，对吧？现在想说，哎，这个日食啊，就是中午到了，哎，中午到了，那不是该吃饭了吗？啊，我怎么没看到有饭菜啊？那这些菩萨们，这些大菩萨们在到底要等会儿要吃什么？然后他心里就在想这事儿。好，十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忍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闻法乎？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维摩诘就已经这个他心头嘛，就知道这个舍利弗啊，又在开小差了。他就跟他说，哎呀，佛啊在教我们八解脱，这个八解脱呢我们就不讲细节，你要看呢很容易就上网就看到八种解脱，但基本上呢他就是在讲对色法的那个执着你要放下，不管是内色外色各种色法我们不管了，就是维摩诘就跟他讲说，佛在讲这个八解脱，你不是就经常听着八解脱吗？我知道你也信受奉行啊，哦，因为他们这些阿罗汉啊，对这些法门其实是非常掌握非常好，那你怎么会现在还想着要吃饭，一边听法还想着要吃饭呢？不过这个地方我倒是要为舍利弗啊这个解释一下，其实舍利弗他们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古佛再来，但是他化现就是这些不同的层次或各种面向啊，这个不同的修行人哦，他在这个舞台剧当中啊，这个佛陀出来，他们在旁边的一些配角，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些，这个应该是说虽然不是男主啊，可是呢是可能男主二了，他们类似这些陪着佛陀这一大半辈子啊，就是在旁边其实要扮演各种角色，要为了后世的众生要问很多的问题。啊，或者他有各种的样子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太拘泥啊，说奇怪了，怎么会这么大一个修行人在想这些事情，我们不用太拘泥在这个点。总之啊，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就说，哎呀，你这个听法，我觉得前面讲的连命都可以不要，怎么还想要床坐，对不对？现在还想吃饭啊？但是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汝得未曾有食。他说但是啊，虽然批评归批评，还饭还是要吃的，所以如果有想要吃饭的没关系，你等一会儿啊，须臾等一下下，我啊肯定让你吃到啊你未曾有，就是从来没享受过享用过或从来也没想到过的一餐美食。好啦，这个时候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即现在啊。他说忽然啊，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也不是忽然，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甚深三昧啊，这个就开始显他的神通力，就忽然啊就示现大众啊，那么他就让大家看到什么叫示现，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形象，就是上方啊，在你就是说我们的上方吧，从相用来讲，那个上方啊，过了42恒河沙佛土，有42恒河沙这么多，其实基本上就是无数无量啊，累世累劫，哇，很远的一个国土，有一个佛国土啊，一个当然是净土啊，就是叫做众香，这个国名叫众香，里面那个主事呢，就是现在还在那里主事的这个国，这个佛号呢叫做香积啊，香积佛，所以我们这一品啊叫做香积佛品。经现在是不是他们，我们就看过阿弥陀经，就是讲啊阿弥陀佛怎么样，经现在就是这个佛啊，这个佛国土跟这个佛啊现在正在 这边主事，就是这他现在就是他的这个佛运，那么正在发生 ing 现在进行时，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天人之香最为第一，彼土无有声闻必知佛名，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他说这边啊，他那个这个国土呢，什么文明呢？就是他那个香气文明，非常优雅的这个香气，让所有的人闻到，所有的众生闻到，身心盎然啊，身心泰然啊，非常非常的舒适啊。这个是十方诸佛世界第一啊，香气第一。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阿弥陀佛的国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量光啊，无量寿，所以每一个佛啊，他发的那个愿力不同，所以他成就的那个国土里面的这个内容啊，跟场景也不太一样。那他说这边呢还有个很重要的，他说你看啊，这里面啊，不要说凡夫啊，他说连这个无，他连声闻众，就是小乘或者必知佛或中乘，也就是二乘人都没有，这里面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过有二乘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听啊，他修大乘，这个人修中乘啊，我修小乘，还有人天乘等等，因为我们这边太杂乱了，你如果用一个大乘，那基本上 99.9% 的人都放弃了，没得修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佛陀为了广度众生，所以开了各种的法，但是在这个佛土呢，可没有我们所谓的什么二乘啊，小乘、中乘都没有，就只有这些清净的大菩萨众，就是修大乘法门的这些菩萨众。好，那这些菩萨众呢，他说啊，佛就是在为这些人说大乘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众香国啊，这个里面这个香积佛这个净土所发生的事情。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金形相定，愿缘皆香，其实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时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时，有诸天子皆号香言，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彼佛及诸菩萨，此诸大众莫不目见。他在讲这个佛国土里面的景象啊，这个其实到处都是香啊，都是香气。那么不但闻到香气啊，吃饭呢，他们说很多吃饭啊，其实也是可以吃香气，可以他们食用香气啊。当然你也可以显现出一碗饭的样子，那个都是一个你随意所至吧。其实就你希望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基本上都会发生啊。那么你看有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哎，刚好吃饭的时间，中午啦。就看到那个佛还有这所有的弟子啊，这个修行的这些天子们啊，有些天子们在这些天子呢，反正他的那个名字也都相同，很 most likely 他长相也都非常类似啊，那都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些大乘修行们啊，这个时候在一起吃饭啊，那么他们也会供养佛，供养诸菩萨啊。你看他这些天子呢，可能就还没有到菩萨众，但是他们也是修大乘法门的，就供养佛供养菩萨。所以在娑婆世界，因为维摩诘居士不是示现这个国土的样子，所以大家都看到了。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言，诸人者谁能制彼佛饭？哎，这个时候维摩诘就问大家说，哎，你们这些这个忍者啊，就是这位这座上的这些老兄们啊，有的是菩萨啊，有的是罗汉，有的是什么什么，总之呢，请问有谁能够到那个佛土去拿一碗饭回来？今天现在中午啦，要去吃饭啦，那我们要去拿一碗饭回来给大家吃啊，有没有人谁能做到？这个智啊，这个智呢，其实并不是你不要说去到哪边去啊，智好像说我们一般来讲看到这个智好像是往前往或到哪里，它其实不是，它这个玄奘啊是翻译成取，谁能取彼佛饭啊，得到的意思有谁可以把那个饭拿到手，以文殊势力威神力故，衔接默然啊，因为文殊势力在这个场子上，那哪有谁敢讲话，所有的人都安静啊，默不作声。那维摩诘言，人此大众无乃可耻。说 哎，你们这一群人啊，这么修得这么好，怎么没有半个人能够出来说我可以到那佛国土拿一碗饭回来？哎呀，你们真的该觉得羞愧哦。那个维摩诘居士这么说。文殊师利曰：如佛所言，悟清未学。好，他说，哎，文殊师利那这时候说，他说，哎呀，维摩诘居士，你可不能这么说。这个佛陀有告诉我们啊，这个他等于是为了大家也这怎么讲啊？等于是让大家有个台阶下啦，哦，就是在这边啊，暖暖场。他说，哎，你别这么说啦，佛陀说我们也不要轻视啊这些还没有修行成功的人啊，这个人家还是虽然是初学啊，但是人家以后是可能是很有成就的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坐，居众会前化作菩萨，相好光明，威德殊胜。必于众会啊，他这个时候他就好了。那这个叫什么？文殊菩萨这么说以后，维摩诘居士他就没有坐起来，他就坐在他的位置上，在大家前面啊。他呢就显神通，化作菩萨，不是说他自己变成一个菩萨啊，他幻化出一个虚妄的菩萨，一个化人。化人讲，我们记不记得化是什么？就是你没有父母，忽然变出来的啊，化作菩萨，变成一个虚妄的一个菩萨，可是就变出来是 actually 应该讲真实的菩萨，可是这个叫幻化出来的啊。嗯，其实我讲真实的菩萨也不对，就是他化出变出了一个菩萨，但是在众人面前呢，这个菩萨好像是真实存在，但是 anyway，所有东西都在梦境之中，不能说他真实存在，所以化作菩萨，这个菩萨相好光明。啊，威德殊胜，全身发光啊，而且非常殊胜的长相啊，这个臂呀，就是这个光明啊，是照遍所有与会大众。那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就告知曰：如往上方界分，度如42恒河沙佛土，有国民众香，佛号香积，与诸菩萨方共坐食，如往道毗。如我辞曰，维摩诘起手世尊足下，至敬无量，问询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否？愿得世尊所食之鱼，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告诉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这个幻化的菩萨说。你呀、啊，现在就到那个穿过那42恒河沙啊，佛土就到那个众香国里面有那个香积佛，那个香积佛现在跟那些菩萨们正坐在那边吃饭。我们刚刚不是看到了吗？他说你啊，现在过去啊，你就以我的名字啊，为我我我以我维摩诘的名义啊，去跟这个佛问候。你跟他讲维摩诘居士啊，对你顶礼呀、啊，哦，向你致敬啊，问你这个身体好不好啊，这个吃的好不好啊，是不是没有生病啊，没有烦恼啊，啊，什么等等的啊，就跟他致敬啊。那么你就问一下，是不是能够省我们一口饭吃啊？能不能你们吃剩下的饭啊，能不能让我们带一点回来啊？让我们拿了这碗饭要干嘛呢？就是能够回到娑婆世界。哦，能够施作佛事，也就是说这一碗饭呐、啊，能够帮助到我们这边可以，我们可以在讲法或者修行等等，就能够帮助我们修行啊，修佛。这一碗饭拿过来之后呢，可以令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些都喜欢修小法。什么叫做小法？其实小法就是在讲那个二乘，小乘法。修的不是大乘法，不是就近的法门啊，那些小法者，哎，能够让他们听到这种得弘大道，是真听到真正的这个佛法啊，真正的这个空性大法啊，同时呢，也可以使你香积佛啊，名声普闻。你看，原来我们都没听过有这个佛土，哎，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是不是啊？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啊。好，十化菩萨集于会前，身于上方。举众皆见其去，到众香界，离彼佛足。啊，这个时候，那个化菩萨就咻，就从大家的面前就直奔啊，不见了。就大家看他跑不见了，就看到那么因为维摩诘居士的加持呢，又看到他就在那瞬间就到了这个众香国。 在跟这个香积佛顶礼啊，那么就听到这个化菩萨就真的就照刚刚的这个说法再说一次，又闻其言，维摩诘起手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询起居，少病少恼，切力安否？愿得世尊所食之余，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持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啊，就重新再讲一次啊。刚刚这个他的这个主人或这个上师告诉他要这么做，他就一字不落的重讲一次啊。那么，比诸大士见化菩萨，叹未曾有。哇，那边的那些众香国啊，里面有好多的菩萨嘛。然后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天子天人等等，他们看到了忽然有一个化菩萨能够来到，哇，觉得看的真的是未曾有，怎么会有这么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啊，能够有个化身的菩萨过来，而且长相是这么的庄严，今此上人从何所来，娑婆世界为在何许，云何名为乐小法者啊。刚刚这个化身菩萨不是讲了一堆话吗？那这些人就这些在这个众香国的这些子民们啊，不管是菩萨还是天人们，他们就说，诶，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有听过娑婆世界，请问娑婆世界在哪里呀？哦，是什么，什么是娑婆世界？然后还问他说，什么叫做乐小法者？诶，从来没有听过小法，诶，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国土都是在讲大乘法，他说什么叫乐小法者，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即以问佛。其实他们就是问那个香积佛啊，他也没有是问这个化身佛，他们问香积佛，诶，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来的是谁啊，那什么是释迦，这个不是，什么是娑婆世界，什么是小法啊。佛告之曰，下方度如42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今现在于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敷衍道教，彼有菩萨名维摩诘，住不可思议解脱，为诸菩萨说法，故遣化来称扬我名，并赞此土，令彼菩萨增益功德。所以这个香积佛啊，就告诉那边的那些子民们啊，就说，哎，在我们下面啊，这个过42恒河沙佛土，下面有个地方叫做娑婆世界。啊，我们这边是香气满满，下面那边呢是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它的那个主事啊，那个佛，那个主事的这个佛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今现在，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啊，现在正在娑婆世界啊，掌管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个娑婆世界是个五浊恶世，哎，非常糟糕，难，这个非常难以调伏的众生，然后这里面充满了这个什么，这个疾病啊、痛苦啊、烦恼、刀枪啊，就是战争啊，然后还有饥饿啊，种种水灾、火灾、各种的灾难，在这五浊恶世。那么这里面的众生啊，他不喜欢修大乘法门，他可能有的修人乘，有的修天乘，最多呢就修小法。小法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在讲我们的这个众生根性啊非常低劣，那么就顶多就修这个小乘法。啊，能够解脱啊，就结束了啊，根本就不跟我们这边就不是同一回事儿，不是同一个档次。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帮这些芸芸众生啊，就是真的非常这个劣根的这些众生，在这边讲法啊。那么还有一个菩萨叫做维摩诘啊，这个很有名啊，这个香积佛也知道，他说有一个维摩诘哦，这个维摩诘啊是住在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维摩诘居士是太厉害了，他呀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课程讲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他呢也是在为诸菩萨说法， 为了要度化这里所有的这些众生啊，也不见得光是菩萨，还有这些小乘人啊，这些乐小法的人，所以才遣了一个化身，一个化菩萨来。啊，这个维摩诘居士他是爱变多少就变多少，就遣了这个化菩萨来到我们这个香积国啊。他说、啊、这个众香国啊，称扬我名，当然是在这个称赞我香积佛的这个名号啊。然后呢，就是称赞我们这个国土啊有多好多好，也是想要帮助那边的菩萨、啊、能够这个更加的发心修行啊，知道外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世界啊。好了，那毗菩萨言，毗啊，应该是毗菩萨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得力无畏，神足若斯啊。那些菩萨就说：哇，那这个人啊是什么样一个来头啊？哎，他能够化出一个化身菩萨，哎，而且要来就来，在这个 split second， 就是在顷刻之间就穿过了42恒河沙佛国土这么多，就到来我们这边。哇，这个人很厉害哦。那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饶益众生。这个香积佛就说：真的很大哦，这个维摩诘居士真的很厉害。他不是光换一个随便来一个化身菩萨跑到我们这边来，这个举凡啊，这个一切十方三界所有的这个诸佛国土，他维摩诘居士没有去不了的地方，或他随手化一个菩萨没有到不了的这个佛土啊，是真的很厉害。佛这样讲啊，那么说完呢，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他讲完了，就真的把一个那个碗啊，就盛了一碗饭啊，就给的这个化身菩萨啊。好啦，那这个时候十比九百万菩萨俱发声言：我欲益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啊。这个时候啊，在众香国里面有九百万个菩萨哦、啊，其他当然这只是一个数字啦、啊、就是他就说，九百万个菩萨、啊、要他们都要跟着，他们就说，哎，我们呢、啊，你现在是化身菩萨来到我们这个国土，那我啊也想要到那个，我们呢、啊、都想到娑婆世界去看一下，没去过啊，第一次听到，那又听着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这边好不相同哦，那我也想过去啊，那我们也要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听第一次听到，那我们也去供养，还听到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么厉害，我们也想过去会会他啊。好啦，那这个时候香积佛就说了啊：何往？摄汝身香，无令彼诸众生起惑着心，又当舍汝本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彼耻。这个时候香积佛说：可以，你想去没问题，但是你得做两件事，这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他说，第一个，你要把你身体的这个香味啊，你要用神通把它收住，不要让它再散发这个香味。他说，因为你这个香味啊，到了那个娑婆世界，那所有的众生啊会开始迷惑，会开始觉得怎么搞的，自己哎怎么没有这个香味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地方有这个香味啊，他说非常的不好哦。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把香味啊给收起来啊、哦、没有香味没有收起来不能过去。那再来呢，他说啊，你要把你的身形啊，你身体的形象要稍微的这个也要收起来一点啊，就是要遮掩一点。他说，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身相啊，我们这个菩萨因为是净土，我们的身相都特别的美好啊，味道很香，身相非常美好，身形美好。如果你把这个原来这个样子啊，就显到了这个娑婆世界，那边求菩萨者啊，不一定是讲的是菩萨啦，就是有一些是众生，他想要修行成菩萨。他说，这一些人如果看到你，哇，会觉得自己非常卑贱，觉得自己不如你。他说，这两个你要把它收起来，这样子的话你才能过去。那么再来呢，还要叮嘱一件事情：又汝与彼莫怀轻贱而作爱想。所以者何？十方国土皆如虚空，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耳。 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哦，你可千万不要怀着这个轻贱的心啊，觉得哎呀看不起这娑婆世界里面的这个菩萨或者众生，一看说哎，你看我长得比较漂亮，我比较香。他说不是的啊，这不绝对不能有这个想法。他说十方国土啊，这个所有的国土其实这个皆如虚空，就是这个国土啊。十方的这个所有的佛国土其实也是虚妄的，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哦，所有的佛国土也是虚妄的，都是我们菩萨啊修行啊成佛啊幻化一个国土要接引众生，所以呢都是接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化现各种不同的国土去引或接引或度化不同的众生，所以娑婆我们像众香国有众香国结缘的众生，娑婆世界也有娑婆世界结缘的众生，所以你千万不要轻贱轻贱之心啊。那么再来呢，是因为啊释迦牟尼佛他要度化这些怎么样乐小法者，就是那些众生就是比较愚劣啊，他的根性不足，那么福报也不行，那没办法，你还是要度化这些人嘛，所以你就得随着他们的业力变换一些国土接引他们。你今天弄一个净土，这些众生是到不了的，所以你今天要度地狱众生，你就没办法，你就得下地狱哦。你今天要度这些顽劣的众生，你就得去制造一个跟他们相应的净，所以没有办法把真实那个清净佛土给显现出来啊。十化菩萨既受波范于彼900万菩萨聚，成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好啦，讲完之后，这个佛陀相机佛交代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十啊就这个化菩萨哦，不是拿了那碗饭吗，就跟着刚刚那900万的这个众香国的这个菩萨成佛威力，成相机佛的这个威力，还有威神力，以及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威神力，就突然从他的那个国土消失。那么顷刻之间呢，又来到了维摩诘他们家。好啦，那十维摩诘即化作900万狮子之座，言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啊，维摩诘看到哇，一下来了这么多客人，900万个菩萨啊，那个化身菩萨也回来了，他就在那个小小的斗室之间呢，那个方室，那个就是那个斗室之中啊，他就又出来了，又变现出来了900万个狮子座，就跟之前长得一模一样的狮子座，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在空性之中的游戏啊，游戏神通。如果没有空性，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小小房子里面又变现了900万个狮子座，而且互相不会稍影响到对方，也一点不拥挤，还记得吗？我们之前都有讲过，这唯有在梦境，你可以在房间里面装下100头大象，你也不嫌拥挤。你自己现在试着去 imagine， 你自己在一个，你自己去想象一个空间里面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合逻辑可言啊，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在这里啊。十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毗耶离城及3000大千世界，十毗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深意快然，叹未曾有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化身菩萨不是手上拿了一碗饭吗，就交了给了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个饭香啊，那真是外传3000里，不但是3000里，他传了整个毗耶离城以及3000大千世界，整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国土全部都闻到这个香气啊。从另外一个佛国土来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国土娑婆世界，那么所有的逼，那不用讲，其实3000大千世界里面众生都闻到了，更何况这个毗耶离城哇，这些婆罗门啊居士等等都闻到香气啊，这个身心快然啊，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这个舒适，叹未曾有。那么这个时候呢，于是长者主月盖从84000人来入维摩诘舍，见其室中菩萨甚多，诸狮子座高广言好，皆大欢喜，礼众菩萨及大弟子， 之后呢却住一面啊，所以这个皮耶离城有一个那个长者主叫月盖啊，这个月盖啊，他是从里面随从有。跟有84000人跟随着这个月盖来到了维摩诘居士，哇，这个维摩诘居士里面又多了84000人啊，那么好多菩萨呀，又有狮子座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就跟这些菩萨呀，哦，还有这些罗汉们啊，哦，还不是有些大弟子，还有些弟子们啊，就跟他们顶礼，那么就站到了一边去。那再来呢，诸地神、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闻此香气，一皆来入维摩诘舍。哇，不但这个地面上的人来了，还有地神、虚空神、天神、天界里面这些欲界天、色界天，这所有的诸天都来了。啊，时维摩诘与舍利弗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未饭，大悲所熏，无以现意食之，使不消也。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就说，哎呀，舍利弗啊，还有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大声闻啊，这个声闻众啊，菩萨等等都可以，大家赶快来吃饭了哦。哇，这个是那个香积佛、啊、所赐的这个甘露味饭，是他这个大悲熏心啊所熏习出来这个饭，大家都来吃这碗饭，每个人都能吃。但是你吃这个饭的时候啊，他说你啊，不要以限意食之，就是说你不要限制了你自己的这个，怎么说？你限制了你的思维啊，就是用凡夫的这个想心思啊来吃这碗饭。他说，那你就没办法消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夫啊，第一个就是生分别心嘛。啊，这么多人啊，成千上万啊，怎么只有一碗饭？那能够几个人吃啊？哦，所以第一个一定是想这个嘛。那这样子的话，他说你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心啊去吃这碗饭，你是没有办法消化的。所以那个没有办法消化，也就是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福德，这个或者这个香积佛的加持。有意声闻，念是饭少，而此大众人人当食。你看看，就马上有一些意是什么？有些就是不同的声闻众啊，不同的这些修行人就开始想了，哎呀，这碗饭这么少。那些人这么多，真的每个人都能吃得到一口饭吗？好，那这个时候，化菩萨曰，就是那个幻化出来的那个菩萨竟然说话了：“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如量，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四海有劫，此饭无尽，使一切人食，湍若须弥，乃至一劫犹不能尽。所以者何？”无尽戒定智慧，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终不可尽。那个化身菩萨他说，你们这些声闻人啊，不要用你们那个小小的智慧啊，就是那种有限量有限空思的德行跟智慧，去揣测哦，这些大乘的这些大修行，或者这些如来成佛，这些佛的他那个无量福慧，他说你要知道，就算四海的这个海水啊，全部被喝光光，被用尽了，都枯竭了，这个饭也不可能，也是无穷无尽，这个饭啊是永远无尽的，海水可以枯竭，饭是无尽的。他说这一小碗饭啊，可以所有的人都吃，而且呢，每个人都湍啊。湍不是说印度人用手捏饭叫湍吗？这个湍啊，就是捏的像这个须弥山这么高的一个饭团，然后每一个人都吃这么多的饭团，累世累劫不停的吃。他说，都还是不能够吃完，或者乃至一劫啊，就算没有累世累劫，你吃一劫你也吃不完，其实就是累世累劫也吃不完。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些大修行人，这些佛啊，他们那个无尽啊，就是那个功夫啊，已经没有止境了啊，已经无上限了。他们修的这个戒定慧啊，然后解脱，这些所有解脱的知见等等，他说这个他们这个修行的功德啊，已经无穷无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吃过的那个饭啊，哦，就是同样的，这个饭也跟他的功德一样无穷无尽啊。于是波饭悉饱众会，犹故不赐。其诸菩萨声闻天人食此饭者， 深安快乐，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有诸毛孔皆出香妙香，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啊，所以大家就开始那个拨饭啊，就开始所有人都开始吃啊，每个人都吃啊，而且真的是非常神奇，无穷无尽啊。这个说由故不次，这个次的意思就是尽，就是吃完的意思。他说哇，所有人吃，怎么吃也吃不完，这个饭就一直在那儿，一直有，一直有。好了，那吃了这个饭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哇，身心非常的安乐。譬如有一个另外一个国土啊，叫做一切乐庄严国，就是那里面的诸众生啊，那些菩萨们，就是他的特征就是非常的安乐。他说你吃完这碗饭啊，哇，你那个安乐的程度就跟这个国土一样，而且你身上啊还会冒出这个香气。那么你冒出的这个香气呢，就跟那个众香国里面所有的树啊，其实那树啊菩萨众生都一样，所冒出的香气是一模一样的。好啦，那大家饭吃完了，这个时候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气如来以何说法。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故意啊代替大众去问，因为大家一定对那个香积佛还有这个众香国实在充满好奇啊，所以呢维摩诘居士呢知道这些人一定很 curious， 就帮大家问，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肯定知道。那这个时候毗这些毗菩萨约，就是那一些那九百万不是跑到这边来的那菩萨，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菩萨个个坐香树下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得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哎，那个菩萨说：“哦，我们那边哦，哎，我们没有文字语言哦，我们都没有像说什么有你们那边有《金刚经》，我们这边没有啊，我们也没有菩萨在那，没有佛也不讲法，我们那边呢、啊、就是有香气哦，那个香气啊。”里面有很多天人啊，他说天人闻到这个香气啊，马上就得入律行，得入律行啊，你不容易了解，但是如果你看玄奘的翻译就比较容易了解。玄奘是怎么翻呢？他说以众香令诸天人皆悉调伏哦，这样听就听懂了，就是 那些所有的天人啊，那个有的妄念啊妄心这些妄想啊，他闻到那个香味啊，哇，就马上就调伏了。你想想看，我们这边要又要念经、哦、又要 学佛法，要上课，还要禅定，还要经过这所有的一切，结果呢就还是没办法那个收复我们的妄心。人家那个众香国闻到香味，哇，马上就得入律行，马上就皆悉调伏。那没办法，人家那个是净土，我们这边是秽土。那所有的菩萨呢，他们呢就经常坐在这个香树下面啊，闻到这个妙香啊，他就马上获一切得藏三昧，马上可以入正定哦。什么样正定？其实三昧有各种不同的三昧啊。那这个三昧，它就叫得藏三昧。这个藏是宝藏啊，那个德呢是功德啊，就是这个功德具足的宝藏啊。他说你获得这个正定这个三昧呢，得如是三昧的时候啊，他说所有的功德啊，一切修行的功德你马上就通通具足，这么样的一个神奇 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看，所以我们说你看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你听到他那个声音，水声鸟叫声风声，所有的声音全部都是法音，你听到那个声音呢，你可能就入定了，你听到那声音呢，你就调伏了哦、所有的妄念就调伏了，就是这么的容易。所以才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定可以成佛。那在这我们在娑婆世界呢，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我每天过的什么日子，是吧？好啦，那连讲经说法都很困难了、哦、那好啦，刚刚这段讲完了，那么彼诸菩萨，我们问完了众香国，那对面的菩萨也要问我们啊。彼诸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哎，那就想问问，那你们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你们这娑婆世界是怎么说法的？可不可以说来听听啊？那这个还有十分钟，好，我们再讲一小段好了。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说：“哎呀， 我们这边啊不太一样啊，此土众生刚强难化，刚强难化，故佛未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哎呀，我们这边你让他闻香没有用啊，你让他听音乐没有用啊，通通没有用啊。我们这边就是那种刚强难以调伏的这些众生，你就得去说这些人听得懂的语言。那这些人听得懂什么呢？好，接下来就是要言是地狱，是畜生，是恶鬼，是猪难畜，是愚人牲畜。哦，你就要跟他讲，哇，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就到地狱，地狱长什么样子，把他吓死，哦，吓死他，他可能不见得敢去。当然也有人啊是吓不死的，哦，他就是要去，去了才知道有多可怕。然后，哦，就跟他讲什么是众生啊，畜生啊，啊，哦，你这个吃鱼都去畜生道，恶鬼呢，你贪婪啊，你就变恶鬼，饿死鬼，永远呢，啊，就是每天在那饿肚子啊，哦，等等，反正你就要讲这些很可怕的事情给这些众生听，不然他不害怕。哦，众生那个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哎，他不怕他干过什么坏事，他只怕他干了坏事被抓到，哦，你就跟他讲被抓到之后有多可怕，那他就害怕，哦，那么还要跟他讲诸难处啊，这些有不是有各种不同的难处，其实这个三途八难嘛，三途啊，这三下面三下三道也是八难之一。我们还讲过什么，比如说你在长寿天啊，哦，这永远不会死啊，那根本就是太愉快不会修行啊，或者还有什么阴哑聋残等等，对吧？五根六根不足也没很难修行，要不然就是什么没有佛的地方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这个反正各种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啊等等的啊，哦，或者你自己在世俗之间，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呢，啊，或世俗里面好像很聪明，有充满了人世间的这个聪明才智。他说这种人最难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他是不会愿意听从佛法。他说所以类似这种，你就是要跟他讲这些法，这个各种这种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什么人都有，你就是要讲这些，要有的是要恐吓，然后有的是要怎么样，就是要用这种刚强难化众生他所听得懂的语言去跟他讲。那么还要再讲什么？继续讲啊，就是讲说我们有身口意三个业，对吧？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说你要在人世间，你要继续想要做人啊，或者你想要能够投胎天人，你至少要修十善，也就是说你不能做十恶。还记不记得身口意那十恶是什么？大家都要复习一下，提醒自己哈，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在犯这个啦，连我自己都是不停的在犯，哦，可是你犯错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在犯错。身是什么？身体你能够犯什么？犯的就是杀盗淫、杀生、偷盗。我每次跟大家讲偷盗不是你要去当强盗去偷那才叫偷盗，你人家多找了你10块钱你就把它放口袋，明明知道人家多找你的钱你把它放口袋，这也偷盗哦。哦，或前面一个人掉了一张100块的钞票在地上，你看到了把它捡起来放到口袋，这也算哦。哦，类似这种，那更不用讲什么盗用公款那些啊，哦，或者你自己有员工，我知道我们这边很多是开公司的，有员工，你家有阿姨司机等等，该给人家的钱一毛都不能少哦。向朋友借钱有借有还，这些东西啊都，反正你欠了人家东西没还，我想都是盗，就是你贪心嘛。再来呢，杀盗淫哦，跟自己不是结婚的，不是自己配偶哦，你发生这种不正常关系，这种都是淫乱。总之呢，杀盗淫劝大家不要犯，那个杀生也是很可怕哦。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吃素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吃素，我觉得很棒。像我这种呢，就是那个杀业都还是有哦，因为我吃肉，其实那些众生还是因为我而死嘛。如果全世界人都像我一样，应该讲说我们如果全世界都不吃荤的话，其实会那些动物啊就会比较不会惨死了哦。所以我们是 indirectly 其实还是杀生的，所以杀盗淫啊这些不能犯。那口呢，就是讲那四件事情啊，两舌、恶口、绮语、妄语。两舌啊就是在那里挑拨，恶口呢说人坏话，绮语呢就是讲那种不三不四那么很无聊无味的，就是根本没有用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还有妄语，妄语就是说谎啊。所以这四样事情是 不能够犯的啊。那再来呢，意就是意念，你脑子里能犯什么？就是贪嗔痴了。所以这十件事情你是不能做的。所以佛陀啊，就会跟这个他们啊，也会在个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就会讲啊，他说我们就再讲一小段，他说你看啊，是身邪行，是身邪行报，是口邪行，是口邪行报，是意邪行，是意邪行报，啊，是杀生，是杀生报，是不予取，这个不予取啊，就人家不给你，你取呢，就是那个道。杀盗淫的盗啊，是不予取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意语，这个无意语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绮语啊，就是那种根本就是杂秽语言，而且无聊至极，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有些人嘴巴就是爱讲，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你讲这种话呢，也会有无意语报，是贪嫉，是贪嫉报，是。嗔恼是嗔恼报，是邪见是邪见报，这邪见其实就是痴啊。那么讲到这边啊，就是在讲刚刚我们所说的身口意啊，这个十件事情，你如果做了这十件事情，你就会得到相对的果报。我们今天啊，先停在这边，这一段呢讲不完，后面还有，后面就是在讲这个六度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啊。这一段讲完了之后啊，那么后面就还有一小段呢，就讲完了。所以我们下礼拜不但会把第十品结束掉，我们还会进入到第十一品。啊，第十品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但是呢，它后面啊，有一段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就是他们这所有菩萨的对话，让你知道释迦牟尼佛以及那些愿意道驾慈航到娑婆世界来的那些菩萨有多么的伟大。他明明可以到净土，在那里享受，他不要，他来到秽土。那么到了秽土，就是碰到这些刚强难化、这些非常难调伏的众生啊，你就得用各种法门。有的时候呢，当然你要慈眉善目，好像这个救苦救难；有的时候呢，你得跟他不假辞色；有的时候你得这个威逼利诱，哎，各种方法。你要去度化的众生是很难的，那么你有的时候为了要度化地狱的众生，没办法，还得到地狱里面去。哎呀，各种，你就想到这些菩萨们其实真的是非常伟大，就是他刚讲的那个菩提心，但他能够长久持续下去，他必须要有空正见，如果没有空性做基础，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待太久的，一下就 burn out 就全玩完了哦。所以这一个章节啊，第十品虽然蛮有趣的，很轻松，很有趣，但是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的深远，让大家看到娑婆世界这些大菩萨们啊，他们的功德还有他们的胸怀是非常伟大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这个双手合十，一起回向好吗？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